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要坚决遏制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鼓励以优质内容取胜，不断创作节目形式，严格控制嘉宾片酬，加强收视率调查数据使用管理，坚决打击收视率造假行为。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 CCTV 2018年度法治人物评选及颁奖礼近日在京举行媒体通气会。从昨天开始， CCTV 2018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将在央视网、央视社会与法官方微信公众号、 CCTV 年度法治人物微信认证号等平台全面展开线上互动活动。颁奖礼将于3月4号晚间黄金时段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社会与法频道播出。国内第一档太空探索类节目《挑战吧太空》将于本月17号在优酷视频上线首播，将聚焦中国在探索外太空领域为世界做出的贡献。王宝强、张雨绮、田亮等参与节目拍摄。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新书《秦巴古岩道》。秦巴古岩道是蜿蜒于秦巴山区的泛岩通道，它既是岩夫的谋生之道，也是信息的传递之道、风俗的交融之道、文化的传播之道。本书作者邹卫鹏长期在崇山峻岭间实地考察，为我们揭开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岩道真相。三生楼独记是著名学者余云国的文史随笔，素以文思兼具而飞升读书界。三生楼独记作品既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反思，也有古今名人学者的剪影，还有对中日往事的勾陈与思考。观书所得，阅事阅人，涉笔成趣。何灵修的随笔《五库斋译旧》中，作者自述家世、求学、治学经历，或亲情友情，或人事片段，实录了商鸿逵、侯外庐、顾颉刚、向达、邓公三、杨向奎、王玉栓、谢国桢、顾准等学者在这个大时代的生活情状，尤其是偶遇思想家顾准推车的一段对话，更是丰富了20世纪思想史的细节。小说《变化的位面》是美国作家勒古恩较为晚期的创作。书中，勒古恩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个诡奇的平行世界。15篇故事涵盖了对生化危机、消费主义、人类语言、梦与睡眠、生命与轮回等主题的深刻思考，揭露与讽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荒谬。随笔《声色野迹》近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发行。本书是历史考据达人侯磊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以中国式的思维模式系统梳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本市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空气相对湿度在20%到30%之间，请大家注意多喝水，及时补充人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因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大家好，我是季彤。 其实在这四五点钟的时候啊，咱们说说吃的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是，这马上就要开始做饭啊，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在家里开始准备了。今天又说吃什么呀？ 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一聊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第二集。 哦，哎，你还别说，第二集我没赶上看啊，挺遗憾的。说的是什么呀？ 啊，那你赶上明天看第三集吧， 是吧？对， 第二集叫《落地生根》。 哦， 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小麦做成的面食在不同地方啊，有不同的呈现， 是吧？就是咱们经常吃的什么馒头啊、烙饼啊、这个 面包 啊、包子、面包。哎，对，你一说就是羊的，我说的全是土的 啊。哎呀，那土有土的味儿啊，羊也有羊的好。 哎。 那全世界都离不开小麦做的食物啊，要不然的话，你想现在人能这么多吗？ 没错， 哎，风味人间还是提供了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 哎，就是这面食还有能不熟悉的吗？ 比如说大家听过一个东西叫做桑嘎吗？ 桑嘎 不是桑巴啊。 我刚想说我就知道桑巴，那巴西那不是狂欢节扭来扭去那个，不，这桑嘎是什么东西？ 哎，在伊朗人吃的一个东西叫桑嘎，有半米长，大概1/4米宽。 不是，您等会儿吧，这是吃的吗？ 嗯， 我怎么觉得这像滑雪板这感觉？ 其实就是一烤面饼。 哦，是一大面饼。 来，我们听听《风味人间》里的介绍。 黄昏，街坊们聚在店里等待美味的出炉。这是一种长达半米、名叫桑嘎的扁面包。烫手的桑嘎要晾凉才能拿回家。面香扑鼻的桑嘎摊前是最轻松的社交场所。桑嘎在波斯语里是小石子的意思。这些小石子被烤得接近180摄氏度，为了聚热保温，坑口狭窄，厨师必须有很好的臂力，才能将面饼顺畅地送入馕坑。 其实看到这段的时候呢，我觉得文化还是有共同性的，也像他这个纪录片的名字《风味人间》嘛。 哎，对，哎，你刚才这么一形容，我一听这段介绍啊，我倒想起了一种我在一个那个土耳其餐馆吃到的一种东西， 嗯， 还跟这个类似，但是比这小多了啊，大概可能也就是有那20厘米长，大概有10厘米宽， 嗯， 这样的也是一个烤的面饼，它那个上边呢还弄了点什么呢？这个番茄呀，哎，青椒啊，牛肉粒儿啊，有点像那个披萨，但它又 不像披萨那么有那么浓重的那个奶油和 cheese 啊、 哦，哎，这个也是，也就那应该算什么呀？中亚那一带啊，他的这种吃的。挺好吃的、 哦、人在伊朗吃这个啊都是几张几张的买回去、 哦、 啊拿回家当主食吃 那咱们中国也有啊山东大煎饼 嗯 对吧是这意思吧 哎 哎 这个是在伊朗吃的最普通的一种东西、 嗯、 所以名字呢也好记也好上口 哎 你看叫桑嘎 桑嘎 其实咱们这儿也有很多发音很容易好听好记好说的词儿 是是什么 馒头啊 哎 包子呀、 啊、嗨 饺子呀 啊 米饭呢、 哎、米饭是面食吗 我就说这个发音 啊 是吧 哎都是双音节 哎 嗯 但是它这个含义不一样啊、嗯、哎你是湖南人吧 嗯 哎我有一次上你们湖南去我在街上看有一小摊儿上面写着卖馒头哈然后我说哎那个兄弟给我来俩馒头 我们叫馍馍 哎反正是我看着跟那馒头一模一样啊 嗯 拿过来以后干说5块钱一个 哎呀 哎呀我说你这太贵了吧我们北京1块钱俩、嗯、他说啊我这个里边有肉啊我说你跟馒头 里那不叫包子吗 我说那是包子啊不我这是馒头、 啊、 结果拿过来以后我掰开才发现里边是那种切成块的那个酱肉 哦 哎他就管你们就管这叫馍馍叫馒头 哦有点像什么懒龙、 哎、是吧哎你我去的是株洲你是株洲人吗、 哦、不是 啊对 那我都没吃过 所以说呀我掰开以后我说哎呀你这是把我们北京的懒龙给切碎了、 啊、在这个风味人间里面啊有这么一个镜头就下班了、嗯、很多人呢都在那个烧饼摊前啊买东西、 哦、 不管叫烧饼吧 哎你看就是在摊前都买 啊就很像大家聊天啊、 哎、 然后有一些很熟悉的人啊互相啊点头致意所以呢解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 怎么说的 桑嘎摊前就是一个社交场所 嚯在那儿买桑嘎顺便还得聊聊天是吧 嗯 哎张大爷 在哪发财啊 啊这最近老没看见您了您这嗨我呀出国旅游去了就这意思吧 啊去哪了去北京吃烤鸭去了 嗨、嗯、 哎它里面还有一个镜头就是烤桑嘎的师傅啊用的那个铲子特别长 哦 把这个面饼啊放到那个坑里面去烤 哎 啊那么特别像什么呢 就是跟咱新疆那烤馕差不多了吗那不就 嗯 是吧 有点像但是更像烤鸭 哦真像烤鸭 有一根杆子、把那鸭送到烤炉里面 怪不得你刚才说上北京吃烤鸭去了 啊、 哦、 是 嗯、这个、 所以哎所以呢就是通过它这种镜头的转换和切换你会感觉到中国的关中平原和同纬度的桑嘎的产地啊 嗯 大家吃的都差不太多 哎都是在烤啊究竟这个咱们中国这儿在烤什么呢它也是一种那个面食 哎我们来听听关中面饼的做法 一种和桑嘎极为相似的面食出现在与科尔曼沙阿同纬度的亚洲大陆另一端王六十把轻微发酵的面饼摊在烧烫的鹅卵石上再用同样滚烫的石子覆盖小石子在面团上烙出褐色的环形山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气伊朗高原和关中平原的遥相呼应正是物种迁徙创造的美食传奇 哎你看前面那段那是伊朗啊那是西亚是吧咱们刚才这段呢是陕西是吧关中面饼这个可以说相距的距离是相当遥远的好几千公里是吧不约而同的都使用了相似的方法 嗯 哎这个原料也都一样都是面粉对吧面粉怎么来的呢小麦哎这小麦种出来把它磨成面粉就好像全地球的人吧就是你虽然它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相隔那么老远它就不约而同的就把这种东西都当成自己的口粮了 所以如果咱们做个小游戏啊、 哎、 让这两个地方的人互相交换一下生活场景 是吧 是吧哎但是吃的东西不变 对 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 你就硬生生的啊把那边的人生生滴落到这边来 来旅游吗 这边的人生生的滴落到那边去 嗯去观光吗、 哎、俩人互换厨房一进厨房一看哎呀这个东西我认识、啊、我会做 是吧 对 啊同一个地球、 哎、 同一种吃法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人类还是就是好多地方都是共通的 对另外呢这个毕竟不像咱们第一集咱俩聊的那个叫什么、嗯、 秃黄油拌饭， 哎， 那 这 不是普通人吃的东西啊。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它又是不同的一种风味了啊。 十多只大闸蟹做一碗饭， 要命了啊！这个《风味人间》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集应该都是突出一种主题，是吧？哎，你看它第二个主题是吧？虽然我没看，但是我大概看了有一些介绍的东西，说它叫落地生根。那这既然落地生根吧，那就都土里刨的东西，土里长的东西啊，粮食以我看是以主食为主，是吧？刚才说这两种全是主食。 其实这第二集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人落地生根， 哎， 一个国家的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他把他们本国的食材带到那边去，发扬光大，有所创新， 就是 同样， 对，就说白了以后，你到哪儿都能活， 嗯， 对吧？ 此外，种子在不同的地方也落地生根，比如说小麦， 对对对， 那么带还有第一集咱们说的土豆， 对， 洋芋， 哎，你说那个秃黄油拌饭太高档，咱今儿说的这馒头烙饼，这玩意儿就接地气了，对不对？ 是啊，那么在第二集里面还是谈到了很多面食的做法。安徽阜阳有一个走街串巷的卖馍馍的人，他的名字叫张廷虎，他卖的馍馍不一样哈， 怎么着呢？ 有点虎劲儿啊， 火！ 还在生面团的时候，一个面团就有3斤， 哎，1.5公斤啊，哎，那蒸大了、蒸熟了以后和那个面团的时候分量会有区别吗？会吸收水分吗？ 对， 哦， 我没称过 啊，但是你见过板砖吧？ 啊，板砖，对， 那个跟那有一拼， 是吧？好家伙， 那比较软和， 咔嚓一下砸脑袋上。哎，这大馍馍还真的是常见啊！我知道山东也有好多地方蒸大馍馍，哎，这个在生，尤其过年的时候，上面还画上那红点儿，特别棒。 好，那我们来听听 张家祖上三代靠制作这种面食为生，发酵的时间关乎口感。张廷虎有自己的把握，一口直径1.6米的大蒸锅才能为每个1.5公斤的面团提供足够的蒸汽。水汽充足，温度恒定在90度。一个半小时后，洁白光滑、浑圆紧实、状如枕头的大馍可以出炉了。层层包裹的馍瓣，面香浓郁，柔韧劲道。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其实每一集的《风味人间》啊。都有一些咱们没有见过的东西， 是啊，你像这大馍馍这事儿啊，就是你虽然也知道，但是当他这个形象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你还是挺震撼的。 嗯， 就这么大一个大白馍馍啊，就这个得多少人分着吃啊？ 前两天我看新闻啊，咱们要发行金币了，猪年金币。 那你那意思呢？ 再来2枚吧，一枚10公斤，金币啊， 这么大个， 10公斤，你想想再怎么拿过去啊？ 十公斤就是20市斤啊，这个如果按这个老的这个单位换算的话，那得啊不是好几百两斤的啊，这个发财了就 怎么拿呀？ 啊，那得卖多少钱呀？ 啊，你看这大馍馍也是这么大一个啊，这个回家那得。反正得切着吃吧，是吧？ 对对。 怎么吃呢？这个也有展示啊。你吃过西瓜豆酱吗？ 西瓜豆酱 啊，就是西瓜做的豆酱， 没吃过。 哎， 这个里面有一镜头特写啊，深红色的鲜艳辣酱与雪白而层次分明的馍馍以刷子为媒不期而遇，迫不及待咬上一口，甜甜的面香与辣辣的酱香碰撞交融，简单而新鲜，毫不费力地攻陷人们的味蕾，组成生活的日常点滴。 不是，这里头除了馍馍跟辣酱以外有西瓜什么事儿啊？ 就是那个辣酱是用西瓜做的。 哦，辣酱的制作原料里边有西瓜。 嗯、 哦、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也是看一个美食纪录片， 嗯， 有也有用到那个西瓜皮。 用西瓜皮，西瓜皮我知道，就是咱们会在 生活当 中，哎，对，给它做菜。 嗯， 那个最起码就是得把最外边那个硬的绿皮得去掉。 嗯， 哎，这个里边看您说这个颜色的鲜红红的，看来是用了西瓜瓤， 不知道啊，反正好是好看啊。 嗯， 我估计要咱们估计还得就点老干妈 吧。 哎，我老觉得西瓜本来挺好吃的，给它做成辣酱的是什么情况？ 嗯，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听一些做纪录片的人谈到，就是选材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仿佛一定要拍特别题材。拍一些惊天的秘密， 就是说这东西出来以后你就吓一跳，或者说你特震撼，那当然这个收视率就高了，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第一集就《风味人间》第一集的时候还是有点这感觉， 就是咔咔咔咔咔航拍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大海里边行船是吧，然后要是跑到大山上去，就是你老感觉它是一国家地理， 对，大航海啊，什么灾难片、大白鲨啊，这种感觉。 对对对 啊，第一集给大家的视觉冲击还是很到位的。 那个用这老话说叫波澜壮阔呀，是吧？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家呢安了5.1音响的 啊， 他是连着网看的。 哦， 他说这个《风味人间》啊是有这个5.1的声道的。 哦，有火 啊，所以看第一集确实很震撼， 讲究了。 但是看第二集呢，就感觉这个人间啊 啊， 它有你说的。啊，那种波澜壮阔的美， 对， 但也有平平淡淡的味道。 哎，就是第二集，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把镜头就，又放在我们身边了，就是大多都是在厨房里边那种感觉。嗯、 哎，是，所以平平常常的生活，平平常常的镜头，但是拍的是不平常的人，所以有了不同的意义。 哦、你比如说前面那位是虎爷 啊，做馍馍的啊， 张景武， 哎。 这个里边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啊都挺生动的，我觉得就包括第一集里边我印象特深刻的就是那个烤大马腿的那位少数民族的那阿姨啊，他那个脸红扑扑的那个表情啊、就他做那个美食的时候就是他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高兴啊，其实挺难得的。 哎 啊，他不是表演啊，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体现。 在第二集当中啊，就是做馒头的这个张廷虎家里啊、他的厨房上面啊挂着3幅字、 哦、 啊，左右两边呢是一副对联， 写的什么呀？ 啊，连语画用的是袁枚的诗， 嚯， 台的两句，台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哎，你看那青苔没有，那花儿多点儿，连芝麻粒都没有，是吧？比那小米儿粒儿还小，但是人家也开得像牡丹花似的，那么美 啊、 哎， 当然它的馒头还是很大的啊， 是吧？开花大馒头啊。 台啊，最近很火啊。 哦。 因为还上了这个央视的一个综艺节目，叫《经典永流传》嘛。 哦。 一群孩子演唱的这首啊，台。 哎，这个还真是，以前是上学的时候课本里还真没有啊。这回也开了眼了。 好， 哎，你说就这么一个手艺人，蒸馒头的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店主，他能挂出这么一副对子来？咱们姑且不说这是他自己想出来、自己写的呀，还是说他买来的？就是他要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就是好像这个人的心里是很有追求的那种感觉。 是啊， 啊。 野百合也有春天嘛？ 哎，对啊， 蒸馍馍也有梦想嘛？ 哎，对，就是说他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他心里头他有好多的梦想，其实这挺好的。 嗯，意义感很重要。 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台》。 也学木

爱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10到7度，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1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天气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云量逐渐增多，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快乐出击，这里是4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 大家好，我是季彤。 我觉得跟季彤特别有缘哈，每次说到创业的电视剧的时候呢，他在；每次说到美食纪录片的时候呢，他还在。 这是我的两大爱好， 创业和美食。 哎，对对对，我的理想 都不能辜负啊！ 我的理想就是创业的时候呢，做一个美食的项目。 那你打算卖馍馍呀？ 哎， 还是卖馕啊？还是卖？ 说白了就是想开一小吃店。 好， 这个 我非得给他吃垮喽。 好嘛，你去了以后我关门啊，今天这咱们盘点。 最近这段时间新上的创业题材剧啊真的不少，周二的时候跟米夏聊了不少啊，比如说风再起时，陆毅和袁泉演的，在湖南卫视播，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这我没看。 那你看看明天播的 吧,、 好吧， 明天还有两部、一部是赵丽颖和金瀚演的，叫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东方卫视、浙江卫视首播。 瞧瞧， 哎，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业碰壁的都市白领。他的名字叫林浅。 哎，不是白领，林浅，白浅。这白浅我知道，十里桃花、三生三世。 你这是 啊，这不挨着这个， 你要组合一下吗？ 对对对，这个是创业题材啊。 哎， 主角大的有名啊，赵丽颖是吧？ 对，是林浅。邂逅了因为家族企业遇到经营困难而临危受命成为总裁的厉志成。 两个年轻人 可以说是在这个相识以后呢，是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然后呢，把这个企业呀给起死回生了。 哎， 这么一个故事 啊， 其实听着还挺好的，这个特别适合于这个年轻的励志的这样的题材哈。 但是啊，你看这名字，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啊， 光看这名字，你觉得这是一个创业戏吗？ 你以为是，反正它是爱情，嗨，这东西就我跟你说吧，就包括咱们前面我跟你一块儿说提到那个，就是咱都不太理解的那叫什么来的《创业时代》，是吧？那里边也都是爱情，但凡这事儿到了电视剧里以后，这爱情就突出出来了，创业这事儿吧，它就成了一佐料了。所以呢，这个他怎么叫都行，无所谓了 啊，成佐料了、 你看那个 本来是配餐，现在成主食。 哎，你看好些那个就是冠以武侠剧的那个里边，不也是以男女主人公谈恋爱为主吗？啊，至于那个什么武功啊，什么其他的，那就都为这服务了。 好， 哎，所以这是也算是我不太理解啊，他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电视剧创作的这么一种潮流。啊，或者说就是这些编剧大人们他们的一种习惯， 这个创业戏不够，感情戏来凑嘛。 哎，他其实创业戏你要说他完全都是创业这个过程，要是就是在这个戏里头完完整整的跟一纪录片是给体现出来啊，那你可能会觉得哎，其实挺枯燥的，就是你那个创业的那个工作的那一部分啊，你怎么说呢，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彩，有的时候甚至说如果真的让你知道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啊。你比如说啊，我给你讲一个生活当中的故事吧。我有朋友啊，那个时候啊，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些算是比较早的下海创业，那个时候叫下海，那个谈不上创业吧，不愿意在这个单位里上班了，去自己干， 卖牡丹去了， 卖牡丹去了，开一小公司。 哦，这不是那个了， 对， 不是卖花了， 开小公司，这一年到头下来，就是没有赔钱，那就已经高兴的什么似的了。哎，我说赚钱发财，买车买房，那根本想都不敢想，啊，最惨的时候惨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去偷自己东西去。啊，这个房子要到期了，还欠着人家这个房东3月房租没给呢，怎么办呢？就跑吧，但跑他还有什么电脑啊，哎，什么办公的东西啊， 就是钥匙已经不给他了， 哎，这不钥匙 还进了， 钥匙还在手里， 还在， 眼见着到年底了，哎，这个想 把，那怎么叫偷呢？ 想把这几个月的房租啊，就是省了，哎，其实也没钱给了，怎么办呢？趁着这个晚上别的都下班了以后， 把东西挪出来， 悄悄的把东西给拿走啊，还得躲开那个保安的视线啊。最后人家这个物业发现了以后，人就报警了。当然这个美梦也没有实现，就是还得灰溜溜的老老实实的回去给人交钱去，就这么惨。 哎，你看。这题材多好啊！ 啊，你觉得这拍成电视剧这好玩吗？ 这创业不平淡呀！ 啊，是这么， 关键看演技吧，这段得看演技 啊，是吧？怎么做贼是吧？就是说，其实就是真正生活当中创业的那个过程啊，挺艰辛的。你要真都全都完全照搬到电视屏幕上去，他可能从那个文学性啊、观赏性啊，他可能会差，就是人家编剧导演觉得没意思 啊。但是我持反对意见啊！ 哦， 很多人说了。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的小说，最好的戏， 什么 都是在新闻里， 在新闻里头最精彩，是吧？ 嗯，对，好吧，你不喜欢看这个没关系啊，明天在江苏卫视还会播另外一个戏， 什么戏？ 叫《我们的40年》。 哎呦，这题材大了 啊！你喜欢怀旧可以看这个， 哎，对对对， 改编自小说。电视 啊， 电视机 的 电视， 名字叫电视啊， 对， 拿英语缩写出来就是 TV 啊。它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写起， 哦， 从电视行业切入，讲述的是一个老北京胡同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冯都啊，不是冯唐啊，冯都啊， 就姓冯的一小孩生长在首都。 哎，有一次呢，在一个小伙伴的家里啊。第一次看到电视机 啊， 于是呢，深深的被荧屏里的世界震撼了。 嚯！ 啊，立志要干电视，后来呢，就成为了一名成功的电视人。 哎呦嚯，这个真是有理想啊！ 嗯， 这个里边的演员都有谁呀？ 不太有名儿。金世佳、柴碧云、李茂、徐小撒。 哎，一个不认识。 哎，希望能够。哎，通过这部戏大家都认识， 好吧，等等吧，那还有什么别的吗？ 北京卫视，北京卫视最近在播女性创业剧，叫 《 正阳门下小女人》 啊， 今天晚上就会播完， 结束了， 收视还是不错的，口碑也还可以。 那么明天就上一部新剧了， 什么 叫《幸福一家人》？ 哎，这就不创业了吧？这幸福一家人都在家里待着，没出去折腾去啊？ 先不说这内容吧， 嗯， 哎，单从这个名字起的，什么什么一家人。 哎， 您能想到什么？ 我能想到有一个创业的剧叫《温州 温州一家人》。 对， 对， 这个跟那一家人还不一样。 那不一样，冯凯导的， 哦、 董洁、翟天临，还有李立群、嗯，还有邱泽主演。 哎，这个都是名角啊、嗯，尤其是李立群老师啊，那个他的那个形象和那个辨识度那是非常高的。 来、哎，我们来听听预告片。 好， 天意。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别烦我了。我决定要起诉房天心、房天意、房小龙。 哪有爸爸把孩子告上法庭的？相亲十次。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明天咱们就法院见哦。 我不接受这样的和解条件。 如果王总真的想要跟我交往的话，就请先得到我爸爸的认同。 我叫王硕，硕与流金的硕，就是形容很热，就能够把金石都燃化掉，就像我对天心一样。 天心，听我说，从现在开始，我愿意为你而改变。我爱你。 爸，为什么偏偏是三个月啊？ 我们可以确认为您是得了胃癌。 我反省了一下，从来没对我的孩子拿起过棍子，希望你用这个法律的力量来帮我的人生最后一次来教育一下我的孩子吧。 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觉得我不重要了，所以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可能就是我这个做爸爸的， 我让爸爸牵着我的手，把我带进结婚礼堂。我要您看着我的幸福。 刚才预告片里就出现了。季彤特别喜欢的李立群老师、嗯、 哎，就是他和那个子女之间哈，作为父亲好像跟他们这关系听着好像有点 矛盾， 矛盾有点问题啊、嗯、而且好像是感觉他是病了是吧， 被确诊为胃癌、 哎、哦，你看确诊了以后采取了种种手段来催化亲情，希望自己生病的最后一段时光能够为孩子们的未来呢带来更多的幸福啊，这是当然这是剧情介绍里说的啊，我这也是照本宣科。究竟说看了这个电视剧以后他是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就究竟这个老爸这些努力啊有没有成果啊，这都得会在电视剧里解答。而且李立群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应该算是个比较喜庆的那种演员。 晒够一百八十天 啊，就在这儿晒，对吧？就这 种形象、 啊。这回他演的就是这个老爸的形象，他稍微带点悲情， 悲情 啊，悲壮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够哎让人耳目一新。 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两天播的这么多戏啊。 没错，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卫视播的大剧啊，那我们来看看网剧吧。网剧在11月份又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觉得啊，单看这些名字啊，那就和卫视里播的这些剧完全不一样、啊 哎、你这现在吧，你不得不关注到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些变动啊，这些情况、哎、因为呢就是好多观众就包括我妈那样的70多岁的老太太都学会在网上看电视剧了。 但她不一定看网剧吧、 看、啊、只要能找出来的她都看 哦 啊。网剧有什么特别的定义吗？啊， 网剧的定义啊，其实有一些网剧它因为是跟网络小说改编的， 哦， 还有一些网剧就只在网络视频里播， 啊，那它也是故事，也是故事片似的嘛，对不对？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梗啊，你可能理解起 来，对，没有变成相声 啊，对对，你可能费点劲， 没有变成小品，还是电视剧， 还是电视剧。 来看看这些剧门吧， 都什么？ 《双世宠妃二》， 嚯， 我在大理寺当宠物 啊， 《清室妖妃》， 我的天哪， 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林传， 好， 《盛唐幻夜》。还有唐砖， 哎， 是不是都像网络小说？ 这个就基本上都是古装的，是吗？哎呀， 没有听出来哪个是现代的。 哎，对对对， 大理寺在哪儿呀？ 大理寺我也不知道， 都是在戏里 旁边 啊。神探狄仁杰里面有大理寺吧？ 啊，哦，对对对对，嗯，大理寺卿啊，这是一个官职 啊。 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都古装，对吧？唐砖是也是古装，唐朝的砖。 对，其实从类型来看呢，很难用某种单一的形态来概括。 怎么说 啊？就是你很难定义啊，它到底是古装是什么。所以呢，有人说那就叫古装家吧，啊， 古装家，就是加号后的加什么都行。 是，比如说像《颤抖吧，阿布之朵星风云》是古装加科幻 啊。 刚才说的《双世宠妃二》是古装加甜宠，啊，甜蜜的宠儿。 嗯， 还有那个。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林传是古装家 穿越， 哎， 不用说了啊。 刚才说大理寺那个呢， 大理寺是当宠物啊， 不是 这个有点邪乎啊，大伙儿不知道是什么，那应该算古装家悬疑， 嗯， 是吧？大理寺嘛，破案嘛，对吧？哎，您就了完了，你又一宠物，是大理寺里边这宠物是帮着破案呀，啊，还是怎么着啊，嗯？反正就是你猜去呗。 对，所以。这个内容和过去古装宫廷那是大相径庭 啊，哦，就是什么《延禧攻略》呀，什么那又不是那样的这种剧了啊。 但是你仔细来分析的人物关系啊， 嗯， 故事逻辑啊等等，还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些套路， 嗨嗨 啊，比如说跟那个都市爱情剧相差不多。 哎， 你比如说，比较热的这个《双世宠妃一》吧， 嗯 啊，网友评价是。一部完全不需要动脑子而且还有点雷的剧吗？ 还有说言情剧节奏很快，让少女心炸裂。 在过去啊，只要提到古装剧，大家都会想到皇宫，是吧？ 嗯， 这个百官， 对， 什么 是吧？您最起码您得搭一个景，是吧？ 啊，战斗的场面， 哎，有那个动用好多人 啊， 然后穿上那个服装，是吧？就是反正就是说你得花好些钱啊， 跟那个英雄 大制作大场面。 嗯， 高预算。 最近这两年主流的古装剧像《天上长歌》呀，包括《如懿传》啊， 嗯嗯， 动辄都是3亿元起步的超高预算。就算《延禧攻略》这种没有走全明星阵容的戏啊， 对， 刨了演员片酬，制作经费也2亿多呢。 那可不， 这次网站集中上线的这些所谓轻古装剧啊，是就没有延续大剧制作的那种习惯了。 哦，就是他们不舍得花那么多钱了 啊， 这个可以说就是可能这个像现在流行的这个咱们提到了《双世宠妃》啊，有数据显示它这第一部的制作经费也不过就是2000多万啊， 对， 2000多万也不少啊， 但是它的流量很多呀， 啊，对， 播放量很高啊， 这个刚一开播就点击量就过亿，是吧？ 对， 哎，这个非常的受网友的追捧啊。另外刚才你说那个穿越的那个叫什么？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 嗯， 啊，你听这名字吧，它好像就是一系列，对吧？你回到明朝当王爷，这是一个前缀啊，它后边有可能是杨凌传啊，也有可能是香露传，哎，还有可能是纪同传啊，你这不知道你当的是哪个王爷啊，这以后可能还会有续作。那么原著的作者呢叫月关，他在网文当中的影响力相对是比较大的。那么演员的阵容呢也是明星这个荟萃的，但是呢2年前拍摄的时候也被认为呢是中小体量的古装剧。那这类轻古装剧普遍都不用什么大型的场景，拍摄呢主要都是在这个影视城啊去取景去，室内镜头偏多，服装呢大多是色彩明快，不强调质感啊，你就不给特写，远远一看挺漂亮，你就跟上秀水逛是一个道理，哎，这个看着好看，拍摄成本这不就降下来了吗， 嗯， 对不对？所以这种轻古装剧它不追求大制作和大演员，用讨巧的故事和人物设定来拉拢观众。 好了，那今天的四点游戏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这么多的戏啊， 嗯。